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澳大利亚及其严重的蹂躏人权行为曝光一事20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全文如下。最近有一个国际人权团体发表一份报告，揭露了澳大利亚在国内对儿童恐怖嫌疑人或用残酷的处罚机制，甚至使用一种释放催泪弹震慑他们窒息的方法，而且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和瑙鲁的难民收容所残酷的对待和侮辱难民和避难申请者等事实。报告强烈指责了澳大利亚既不承认他们自己的蹂躏人权行为，也拒绝履行其早已所做的有关撤销难民收容所的诺言。澳大利亚的蹂躏人权行为是一种现代版反人道犯罪行为，大大超过世界二战时期的希特勒刽子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干出的野蛮行为，应当受到世界珍视人权的所有国家和人民的谴责。澳大利亚不要执意掩盖其蹂躏人权行为，而要倾听世界责难的呼声，向全世界主动公开收容所情况，把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员送交法庭受审理。澳大利亚连自己的处境都不懂，却在国际人权舞台上指责他国的人权问题，大谈制裁和施压，这简直是一种贼喊捉贼的行径。澳大利亚是个严重蹂躏人权的国家，却想要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这是一种对国际人权公约的侮辱，也是一种败坏联合国名声的可耻行动。澳大利亚在谈论他国的人权问题并予以训示之前，应当首先立即停止其残酷的蹂躏人权行为。